到所有的伤痕都已褪去，怎么会遇见你，正当我渴望一点久违的甜蜜，不愿再想起那段伤心的过去，从来没有人能够为我结束爱情，不愿再哭泣，只想紧紧的拥抱，拥抱这一段曾经美丽的奇迹。爱得太快，爱得太快，清晨欢呼吸，夜晚无法熄灭的梦。爱得太快，爱得太快，不敢进入你波涛一般汹涌的心。爱得太快， 人人都有机会。

Yeah.